月十一号星期二嘅骚动音乐 系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啊，咁啊，另外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系啊，咁啊，提提大家六点钟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 Gladys 李正君嘅， 系咁啊，带嚟佢嘅新歌《苛刻》啦。咁啊，呢只歌咧都真系同佢以往一啲作品嗰个风格几唔同，亦都会讲到即系佢呢几年喺一啲听歌嘅选择上啊，即系一啲灵感上啊，即系有啲咩唔同嘅改变咧。其实对佢嚟讲啊，呢个嘅尝试咧，即系于佢嚟讲同公司嚟讲咧，佢觉得都系一个惊喜嚟嘅。 系啦，因为都有应该系我哋骚动音乐，呢段时间都之前一路都未必有机会见到啦。咁所以其实喺呢段时间，佢已经 keep 住自己中意嘅音乐风格啊，嗰啲一路变紧啊，自己都参与喺创作。咁所以一阵就可以听到啦。近期佢有咩嘅得着，有咩发展啊，啲咩唔同啊，嗰啲一阵六点钟就听到啦。 Yeah， 咁啊，另外啊，今日想讲嗰样嘢咧，就系、是、关于即系啱啱过去嘅一个周末。重新衝擊咗我對而家嘅一啲潮流趨勢嘅睇法啊！即係因為咧，先問一問就係好耐冇行街啊，因為第一，我先問一問波成，你人生當中嗱，唔係到你迷信，亦都唔係到大家迷信啊，你有冇嘗試人生當中去睇嗰啲睇掌相啊，睇嗰啲咩塔羅啊、占卜啊、紫微斗數啊呢一類咁樣嘅嘢啊？ 我主要係西式嘅， 西式嘅 塔羅牌啊，睇下星座啊嗰種嘅。中式就冇，中式我最多如果你話即係貼近有做過，就係好多年前唔知有一年農曆新年嗰期。就同個 friend 講開，因為嗰年我哋個生肖就咁犯太歲，相沖犯太歲咁啦，咁啊，跟住就不如去我唔記得咗係乜涉太歲定乜鬼啦，咁、去黃大仙，咁就做，就嗰次就第一次咁樣去有。呀，好明確目的咁樣去黃大仙廟，跟住去做呢一件事，做過一次咯。跟住除此之外，我都譬如睇獎啊，或者嗰啲咩時辰八字睇你嗰啲， 你都少嘅。 啊，最多上網睇下咯，有段時間喺後援會 睇星座咯。 唔係喺後援會嘅時候，我同阿一會睇，除咗睇星座，因為講得好多喺訪問度。跟住有陣時候我兩個自己會冇下，有時喺度度緊嘢諗唔到，跟住就開下自己輸入自己嘅出生年月日啦、時辰，睇下自己係屬乜。嘢嗰啲咁，咁但系冇啊，其实都睇唔明啊。我记得，我就记得，我嗰个嘅结论类似系话咩？唔知咩要入罪啊，叫咩？唔知咩入罪咧，就会好好运 啊， 咁 样要运啦、啊。 入罪咗就会好运啊。咁我最记得系咁，同埋话咩？咩家业咩基业定家业全部，即系意思系。字面解自己解嘅啫，即系冇得靠屋企噶啦， 靠 自己 啦。 咁点解靠自己好啲咧？就入罪人哋啦，即系个古仔系咁样自己讲啦。 好励志。 咁然后我自己即系嗰阵时开麦都有讲，好似都有讲过。总之自己攞出嚟笑嘅。咁但系你话好正式中式嗰啲，我就冇嘅，因为我一路都觉得唔系好想咁明确地知道。太多嘅，因为咁就冇咗惊喜啦。 同埋你听咗，你都唔知信，咁你系咪跟咧？跟又点算？即系你嘅人生就好似少咗啲选择咁啦。即系如果佢讲嘅嘢同你本身想做嘅嘢唔同嘅时候，又唔知点算咁样。 唔包生仔噶嘛？即系意思唔系即系话我想问有冇仔生，而系佢唔包你一定系好嘅事情嚟噶嘛？咁如果佢同你讲，你嚟紧五年咧，就可能 都惨噶， 就未必咁好，保守啲。咁你系咪呢五年你个人就啰啰挛咧？ 系。 我即係特別中式有啲睇，其實都睇幾長時間。 O K， 咁但係西式嗰啲咧，有陣時好多原因啦。第一，即係譬如塔羅啊、星座嗰啲，第一佢嗰個時間未必好長嘅。 嗯， 係啦，即係譬如我朋友有陣時佢哋會識得，咁佢哋有時食飯飯局嗰啲會開下牌咁，咁嗰啲都係話唔知睇三個月左右。咁嗰件事冇咁長遠，第一個人個心理壓力冇咁大咯。 嗯， 咁第二就係身邊太多人講啦，即係大家星座都會攞出嚟講。你唔好話 茶餘飯後話題， 你唔好話星座代表你嗰個人生嘅命運係點先啦，就係講星座咩同咩夾同唔夾，已經係一個好好嘅 topic 去做 ice breaking 啦。 通常識女仔你都係你嘅男朋友啊，山羊座嘅喎，喂你同佢唔係好夾啊，你再諗諗啦， 知係邊度嚟嘅自信咁樣同人講啦，係啊，所以以往就會間唔中睇下。 星座塔羅咯。特別我發現自己係當嗰段時間比較迷茫一啲，係好得意人係咁。 係啦，我就係想問你，通常係咩時期你會走去睇咧？ 就係、是、你嗰段時間特別事業你比較迷茫一啲、啊，究竟而家嘅方向應該係點啊？咁樣 keep 住做係咪好啊？好、嗯、多呢啲嘅嘢嘅時候，你就 會睇下， 因為你想揾一個。 有个答案， 答案或者有一个指引啦、啊、咁、嗯嗯。但其实当你自己好清楚你每日做紧啲咩，或者你好忙碌嘅时候咧，你冇时间谂呢啲咧，就会摆低噶啦。所以我而家都冇啊。之前有段时间迷茫啲咧，真系每一个月咧就会开某啲。 真系啊！我估唔到你有咁迷信嘅。 但你睇完就 算啦， 睇完得个知字咯，即系你知道哦，佢会提你可能啊呢段时间咧，你要小心一啲叫做财务上嘅、哦，要保守少少。咁你会提自己 ，OK， 你即系一个提醒咯。 少啲投资啦，咁样 系啦， 唔好买 NFT 啦， 我都冇啊，所以我都中意睇阿唐以阳啲人成日讲系啦。咁同埋我永远都唔会睇爱情嗰 part 嘅，因为爱情嗰 part 我唔想被影响到嘅。咁同埋你冇迷茫嘅时候，你就唔会睇噶啦。通常都系翻翻嗰 个，你个底摆得几好， 求生意欲几强啊！个人系咪先？你冇迷茫，你就唔需要睇噶啦。 唔系因为我点解无啦啦讲起呢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即系太耐冇行街啦。啱啱喺周末嘅时候，对我有一个好冲击嘅画面，就系、是、咧以前去睇呢啲咁嘅奖项啊，睇嗰啲塔罗啊、占卜啊嗰啲咧，咪通常会系去庙街咁嗰啲地方噶嘛。跟住然后咧，我喺、即系可能。对我来讲啊，即是我都有啲勾勾地，就是在旺角行街，我啱啱 weekend 嘅时候，咁去了一个都颇大型嘅商场啦，好多年轻人行嘅一个商场咁样，比较年轻化啲嘅。跟住然后其中行啊行啊行到其中一层，我就喺度谂啊，做乜嘢咁多人逼咗喺个走廊嗰度嘅咧？点解排晒队？系咪即系有啲明星嚟签名会定系乜嘢咧？咁跟住后屘就发现唔系、哦，有一个个嗰啲摊档仔咧，咁啊大家就担张凳喺度排队，就等埋去个摊档嗰度。咁啊原来有好多唔同真系中西式嘅一啲占卜方式都排晒喺嗰条走廊嗰度啦，咁、我就觉得好冲击嘅画面就係、是、我以为而家呢一个年代嘅年轻人比较唔信呢啲嘢，因为我觉得呢通常会系边啲嘅对我嚟讲啊，可能系讲緊出咗身啊，即系可能讲緊廿几三十岁做咗嘢一段时间，咁佢可能佢嘅生活或者佢嘅工作佢有啲迷茫，佢有啲迷失嘅时候，就会去睇下呢一啲即係俾攞啲指引嘅方向啦，或者可能攞啲灵感啦咁样先算啦。我估唔到原来十几岁嗰啲呢着住校服嗰啲呢都鍾意去睇㗎。我喺度怀疑。 实会㗎，你以前都会攞包纸巾睇下今日嘅幸运指数啦。 冇啊，唔信㗎。我纯粹嗰阵时攞嗰包纸巾系觉得抵攞㗎咋。即系买开份报纸，佢会送你一包噶嘛？嗰啲纸巾，跟住又有张今日嘅幸运指数。我系以前即系读书时期咧，我系唔太信呢啲嘢嘅。咁啊，而家都唔系好信啦。当然，即系呢个系我个人问题啦。 证明你啊，顺风顺水咯， 系 人生美好啊。 系我觉得做人俾翻啲选择自己好啲嘅。跟住我觉得哇，咩原来而家成扎即系着住啲。即系好年轻服饰嘅后生仔都信呢啲嘢嘅咩咁样，我就即刻突然觉得哇，我好似同呢个年代有啲脱节咁样样。 不嬲都同啲年代脱节， 都严重脱节啦。 不嬲都脱节噶啦， 因为连嗰啲 social media 都识玩， 不嬲都系噶啦。 我纯粹 冇质疑过你方面嘅能力。 我纯粹好奇就系、是、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有啲咩烦恼咧？即系离不开都系应该系爱情啊， 都会嘅 嗰啲啦。咁居然唔系、啊。我听到咧， 问事业 、啊，我真系我就特登企咗喺隔篱，就即系有少少衰嘅，其实唔应该咁样偷听人哋讲嘢嘅。但系我出于一个好奇心底下，就即系企咗喺附近嗰啲位置，咁扮等人咁样啦。跟住我偷听啊，其实而家啲年轻人会去呢啲摊档问咩嘅咧？ 系 佢真系会问啊，其实我想知道自己将来嘅工作系点样样。 哦， 我都喂咁细个谂起呢啲嘢嘅，咁得人惊嘅咁样。 都会噶，不过以前 我知啊，因为可能就系 DSE 放榜。 系啊，同埋因为我唔知啊，以前系咪冇咁容易。 接觸到，即係以前都係報紙嗰度咪睇下咁樣咯。 咪同埋咧，以前 咁 樣咧 都應該不嬲有嘅。 你即係如果要年輕我哋嗰陣時嚇，我哋嘅年代就係後生仔特登走去廟街度去睇呢啲咧，好似硬係個感覺尷尷尬尬咁噶嘛。 係啊，即係未去過。係 啊，咁而家好似當係行街其中一個活動，哎呀，經過個雪糕鋪買杯雪糕食咁樣嘅感覺咧，咁大家可能嗰個感覺舒服啲咯。 但係冇令到你有好奇，不如睇下佢講啲咩。 好多人啊，即係我嘅意思係冇令我好奇想坐低去問啊，因為好多人排隊啊，所以我完全覺得唔好嘥我時間，咁樣咯。 咁你另一半咧？另一半 佢以前咧係會睇嘅，而家唔睇噶啦，唔知點解，我都解釋唔到，可能又係嗰啲冇啊。已經覺得個人生入咗一個定局啊，咁啊就會少睇咗咯。佢以前係咩都會問一餐噶，即係屋企嗰啲叫咩即係總之佢有嘅 item 佢都會問嗰啲咩家宅啊、健康啊、戀愛啊、事業啊，咩都問一餐嘅。我懷疑佢係純粹貪得意嘅， 我覺得係因為佢生命中出現咗你之後。所以 系啊，因为我闷啊，因为佢喺生命中出现咗我之后，佢嘅人生开始闷。 唔系啊，冇咗疑问啊，好多嘢都定咗案啊。 系 啊， 系即系例如唔使谂今晚食咩啊， 系啊， 都系食汉堡包。 我全都唔需要问啦，已经喺面前喺眼前啊嘛，冇嘢需要烦恼啦，因为你出现咗， 唔好嘥呢啲钱啊咁样。系啊，佢而家咁样。 咩？我觉得呢啲有时真系系一个心安理得嚟嘅，即系譬如最近有个朋友佢要搬一个 studio 咁计啦，咁跟住佢都有问就其实即系搬一个地方需唔需要？人哋講一啲拜四角咁樣，咁但係第一個問題就問佢，咁其實你本身有冇呢方面嘅習慣或者信唔信啦？咁佢話又唔係嘅，不過 即係人哋做好似做下 做 啲路 咧咁樣。咁我其實冇，有時呢啲求心安，如果你不嬲向來冇特別相信嘅，咁咪咩咯？咁但係如果你覺得冇乜所謂，咪當打個招呼咁樣咯。係 冇錯， 你聽三個成分逢禮拜二講嗰啲都係咁樣，即係有時都係信則有，不信則無啦。係 啊係啊係啊，今個禮拜有冇講過呢啲嘢？ 每次都一定要講嘅呢個，唔係就係今個禮拜每次都要。咁所以喺呢一啲嘅事情面前，有阵时如果你鍾意人生多啲惊喜，咪可以将呢啲摆埋一边咯。 难估计到的天宇，来欣赏雨水倾注。如猫闪到失缩一处，也是事在低声细语。找间小店，有唱片跟书。谁刚巧月路旁正靠大树，和我昨日决心思，有海有风有沙有我跟你。想每天有所爱有知己，和我去倾诉开心失意，我有高有低有我跟你。想每刻有事意有。这个多变的世纪，只要敢爱得起，统统不加诸对比，成千个方法修养自己，抛开所有喜与悲，来亲眼感觉景致太好太美。 真挚的诗，有春有秋有欢笑有伤悲。和我去海角天边一次，这瞬间至少有我跟你，全把每刻记忆串起，知觉仿似相机，才匆匆光阴怎说起，快得意转眼一世纪，不再分隔似与比，如懂去拥抱这刹那。 啱啱听过呢一首陈柏宇嘅新歌啊，歌名叫令人期待的下集预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六个十七至三十一岁男女涉及2019年深水埗警署外冲突，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暴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等罪名成立，另一个被告脱罪。案件押后至今个月27日求情，同埋下个月2日判刑，以待索取各被告的劳教中心、教导所和更生中心报告。六个被定罪的被告还押看管。案情指2019年8月29日，有示威者在深水埗警署外聚集，之后发生冲突，多人被捕。七个被告早前否认控罪。法官话，六个被定罪被告都有目的感前往同出现在暴动现场，认为他哋漠视警告，刻意留守现场，增加示威者的人数，此势凌人。至于另一个男被告，考虑到他的个人行为并不属于集体行为暴动的一部分，亦都从来没有拎出涉案物品使用，所以裁定他罪名不成立。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任中央港澳办首任主任，曾任河南省委政法委书记的周济担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认同年届70岁的夏宝龙担任中央港澳办主任是特殊安排，中央可能认为他多留一段时间更加有利顺利交接，协助新领导层落实各方面工作，亦都反映中央肯定夏宝龙过去几年的工作，特别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做得比较出色。外界可能认为周济未曾负责过港澳工作，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就说，熟悉港澳事务的人担任港澳办领导有好处，但不是唯一条件，没有港澳工作背景反而不会和本地利益有牵扯，可以更加忠实和义无反顾地执行中央政策。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4公斤俗称 K 仔的华裔六安酮，估计市值大约225万。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上星期一在机场查验一件由德国抵港并报称载有衣服的空运邮包，发现在21个载有衣服的纸盒夹层入面发现怀疑 K 仔。跟进调查之后，昨晚在观塘拘捕一个收件的32岁男子。日本最高法院首次裁定，一个在日本政府部门工作的跨性别公务员使用办公室女厕遭到设限是违法。日本传媒报道，50多岁的原告出生性别是男性，进入经产省工作之后，在1999年被判断为性别认同不一致。原告在接受荷尔蒙治疗之后，以女性身份生活，但因为健康因素无法接受变性手术，户籍无法变更性别，但在2010年起被容许工作的时候着女装和使用女性休息室，但在使用女厕受到限制。经产省以原告未变更户籍上性别为由，考虑到其他女性职员，限制原告只能够使用距离办公室2个楼层以上的女厕。原告曾经要求改善但未获同意，最后诉诸法庭。原告是一审胜诉，但政府二审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日判决原告胜诉。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啦，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花园道上行系车多缓慢，龙尾系喺红棉路近美利酒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过咗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是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龙尾就接近龙日村。提一提大家，因为有突发情况，文锦道口岸北行去罗湖方向需要暂时封闭的，直至到另行通知。文锦道过境巴士服务将会改经香园围口岸出境，服务班次由30分钟一班调整至大约45分钟一班，而其他经由文锦道前往内地的跨境车辆将会改经其他陆路口岸过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西东边街行人桥面来回，屯门公路丁九桥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国剧830风吹半夏。 许半夏凭住敢想敢闯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开辟了独立的国际钢铁进口业务。 都走到这一步了，滩头必须得拿下，对厂也必须得建。 干不干？我只问怎么干。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除咗外形成熟不少之外咧，歌曲嘅风格咧都长大好多啊！今时今日听佢哋嘅歌咧，系一种享受啊 ！Jonas Brothers 嘅新作《Summer Baby》啊。

習慣了成為追光的那撮人。因為報志良派來作品《光之道》，追的過程當中可能你忘記了這一刻其實都很重要。嘅至关重要事情啊 ！See you by the night. Schedule so tight, about to catch a flight. Flying like a Jesus, got some caviar on the last bit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o.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in my zone. They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trac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and Sonic, so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of murder. It's all by my own. So the show's just too casual. Just need a bit of extra time before I show you who's alright. That is better catch me on a pinnacle. Is it made of fiction or dope? Heard he called me gold. Eating all them cheese, just a man with a soul. Be humble and no places you belong to. 怎么那几个奶奶在想起了 Back then是谁又搭上流行歌的顺风车 R.I.P. could have been me, could be you if you don't move. Now being rude, if we ain't even 读分数是留不住 Whoa.Bro's not gonna thank you for trying hard. Don't have to be so proud, cause you've been trying hard. Bro, why you flexing? Where you getting that from? We ain't even paid that well. Fucking need a bout, yo. We need a couple milestones, but is it good enough? That's why I don't think so. We're ready to blow up. So tie your tie, roll tie the pizza, daddy's home.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Dream big, lay low. Me and my brother.Headline in Coachella, me and my brother, we headline in Coachella. I wanna be someone you're looking up to. I wanna be someone that can keep you crowned. I wanna turn into someone that you love. Forget your loss, remember you keep moving.To blow it up all phone Bring for my cell on airplane Or next to my skull Yeah, I'm the prophet Make profits, we harvest, you know Go on and on and on Solo shows just to can't b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 Welcome back to my throne Just to fool around with the precious weight on you To ride on, ride on 听过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The Other Queen 歌名叫做 First Class I am woman. Hashtag feminine, feminism in my system. Hashtag woman, 几千种人，几千种神，一家也指引，标志我的身份。 天空都无谓的声音，敢不拒绝王座？ 唔使怪我知识多唔识当，话要做自己，其实换到房。心情唔好，拍埋几张床，一班姊妹陪我陪天光。除咗道理，乜都讲，坐埋一齐。自在就系唔会再彷徨，自由就系唔需要伪装。 不吉利， 在一起可甩开自闭。 不羞愧， 在一起可抛开忌讳。 安身于本身， 低面具，自愿放低。 Yeah yeah yeah。 I am woman, woman, I am woman, woman, I am woman, woman. 姜丽文，新歌《I Am Woman》。 人有好多种嘅，女士有好多种，男士都有好多种。而佢今次就攞自己坏嘅一面出嚟，佢系 Phoebus 吴启扬。 细个一刻我已经有个 title， 嘢都未识讲，知道叫做 idol。Why so serious? Like to be mysterious？ 做个乖宝宝 ？No， I don't think so。依赖在少年之初是偶像，实情外滞，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出街兜一圈，你上网最难转 ，YouTube KOL 也是偶像。跑步结束一吹，冻奶个绝伦绝，随便地互涨，点点击爆炸。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出完 rap 又惊讶，大卫大电表收埋。Bad, bad, bad boy， 后面的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Bad boy, here we go，出呢个制度是第世一，啲人话你错，因为佢哋仲未得。Yo what's up？ 秒似你就危急，要多几个心心加埋。可以多在少年之初是偶像，神圣外制，但要个支撑。实际在我目光里面有一点血色。你周边影一张，你对镜照两照，高逼数低逼数也是偶像。翻屋企打得卡，原来有过个字，随便地活着，便点击爆炸。Baby we are bad, bad, bad boy， 会现在世界送上一点坏，最近 rap 又惊艾，大卫大电表收埋。Bad, bad, bad boy， 后面的思想不应那么怪，莫非有洁癖，根本没有爆，做乜要收拾。风华乱世，神灵偶像有包袱，见到见过几恨呀，She smiles, I get shy. Can't look her in the eyes. I'm scared to realize I'm staring all the time. She's smartest in the class and also into art. So one day I just asked, can we grab lunch after class?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can't have my heart.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You're just not the cuti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the cuti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cuties. I'll wait and see. I'll wait and see.I like bad girls that don't like to go to class. Being in the bathroom, I want a little dab. I do it with my books and I fed on my exams. So that we could talk about the school and why it's trash. Yeah, we're skipping class like a 30 second ad. She likes Uzi Vert, so I try to learn his dance. Dancing with her hips, so I reach out to her hand. But then she pulled her back. She's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you're just a friend. Well, I guess you're not the cutie for meYou're just not the cutie I need. It's hard to find the cutie that loves me just for me. There's a whole lot of cuties. I'll wait and see. girls and hot girls, cool girls that need a little warming up. Cute girls with glasses to turn me on. Bossy girls and girls that just overwork. Tall girls and short girls, I like them both. E-girls and sport girls, spend time with both. Party girls and bad girls, we're getting drunk until the world's a blur. It's really like, nah, nah, nah, nah, nah, don't got a type. So I could be the There's not a lot of kids that love you quite like me. I could really be the king of your dreams. Don't sleep on me. 一连两首作品不同形容词的男生，首先有 Phoebus 吴启扬的 Bad， 啱啱听过呢一首咧，就有 Girlfriend 嘅 Cutie， 作曲。作詞、編曲、監製自己都有份參與嘅。咁啊，先睇一次六點鐘嘅新聞報導。新聞翻嚟之後咧，將會有我哋騷動音樂今日嘅嘉賓 Gladys 李靖君嘅。 唱着再是大交錯的歌，可以就知。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生活会有我生活会有我生活会有我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越嚟越多参与喺自己歌曲嘅创作咯。 系啊，唔知道佢嘅创作时分系咪都系喺夜晚嘅咧？所以我想送呢一句俾佢： 夜阑人静关。 今晚十一点，你做紧咩啊？ 我哋送音乐嘉宾有 Gladys 李靖君啊 ，Hi， 系啊，我哋可以终于送卷轴俾你啦。 Yeah， 我好似第一次上嚟骚动音乐，即系歌城主持嘅骚动音乐。 系啊，咁啊，今次所以终于可以收到呢个卷轴， 好兴奋！我真系一路咧羡慕妒忌恨咗惊啦。我成日都同我都想要，点解个个都有？有啲人收咗两条，我仲未有啊。 有啲何止两条啊？有啲六七条都嚟，有啲收到话不如你哋转礼物啦咁。但我哋知道心目中仲有啲朋友系未收过，所以我一路都继续 keep 住呢个传统。 究竟你会？压我个英文名定压我个中文名咧？ 你自己期望想系中文定英文？ 我觉得英文难啲嘅。 系啦， 系嘅， 所以我哋都系用中文。 第一卷系用中文先嘅，系啦，之后可以用英文啦。 系啦，系啦，咁啊，所以我哋今日要送俾 Gladys 有呢一句啊， 夜阑人静君。 OK 喎， 得唔得啊？呢个 有啲创意喎， 系咪啊？呢个估， 因为其实之前咧，我系即系我本身都识阿波成啦，咁跟住我之前咧好手快快咁样已经话，你唔好送嗰啲李靖君临天下嗰啲咧， 咁咪就唔送咯。 好可爱，因为我系中意夜晚噶， 系啦， 我中意啊。 同埋你可以咧，呢个即系食咗字个靖用翻你个靖啦。如果你就咁睇嘅话咧，夜阑人静君好似讲紧有个夜阑人。佢就叫靖君啦，即系佢好似一个梯陀夜阑人咁啊！ 你咁样解完，我觉得好尴尬， 系咪衰咗啊？ 好似唔敢讲就好靓嘅，其实件事 好靓喎呢个。 解一解我哋即刻，唔系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夜阑人静咧，我觉得系好适合。创作人系嘅时间嚟， 系啊系啊，呢个亦都系我哋嘅感觉，所以就写呢句就似系，诶，你究竟夜晚平时系咪就系一个会有一个 emo 状态，或者系即系创作就系夜晚？ 好中意啊，我好中意，因为我觉得好贴切，因为我真系一个夜鬼嚟嘅， 系， 我系通常我真系可能中意十二点后。我先会写嘢嘅，咁所以我觉得好好啊，好好啊，我冇讲过俾人听噶， 咁可以讲多啲啦，系冇讲过就可以讲多啲啦，你可以卷翻埋佢先啊，唔系你有排拎啊你，我惊你，系你话十二点后先，其实系咪你向来你系觉得自己系一个夜晚人呢？ 我其实由读书已经觉得自己系夜晚人，因为我唔知道大家即系考试嘅时候有冇试过 set alarm， 即系早啲起身温书咁啦，我系冇一次成功过，我到而家即系已经毕咗业咁多年，我系从 從來冇一次係成功過校鬧鐘起身做少少温書係唔得嘅，但係每一次我話啊温夜點温多兩個鐘，反而咁樣得。咁所以我嗰陣時已經意識到我係一個鍾意夜晚做嘢嘅人，同埋夜晚做嘢個效率係高好多嘅，即係夜晚操卷咧係可以半個鐘操到一份，但係朝頭早係好慢嘅， 即係好快喎， 係。係啊，即係我係可以操好快，咁同埋咁而家已經唔需要再做 MC 啦，咁樣咁然後我就去，即係我諗係。譬如我一起身咧，我係覺得把聲未開咧，我唔會想唱歌咯。 嗯， 即係我通常起碼要講下嘢啊，到晚飯六七點呢啲鐘數咧，我就會覺得啊，我開咗把聲啦，我就可以唱下歌啦。跟住然後你食飯嘅時候，你又想可能開套戲嚟睇，跟住啊個氣氛好輕鬆啊，睇完套戲啊，突然間有啲靈感啊咁樣，即係跟住然後就會開個 beat 出嚟，跟住我寫嘢咁咯。 因為去到夜晚，我感覺好似成個 turbo 開順咗 ，warm up 曬啦，用咗個日頭或者黃昏，夜晚就真係開始嚟了啦咁樣。 係啊，所以同埋我通常約阿杜錄音咧，都我話唔得噶，我晏晝唔得。我哋試過一兩次，我係即係好慢咯，即係眼瞓咁咯，即係所以我哋都中意即係夜晚，跟住飲住酒寫嘢，跟住傾下偈，跟住可能我哋仲會食個宵夜咁樣。 係咪真係夜晚嘅時候，即係嗰個 mood 喺度嘅時候，嗰個創作力真係發現自己會高好？可能一晚已經肥到好多嘢出嚟咧。 我即刻喺度回想，我有冇邊首歌係晏晝寫出嚟？但係我唔記得啊，我唔記得係幾時寫啊。即係咁，但係都唔係話唔可以嘅，但係都真係會睇狀態，可能咁啱嗰日會靈感多啲啊，或者點樣？咁我都唔肯定係咪全部都係夜晚嘅。但係通常我自己就真係好中意同人一齊 co-write 嘅，因為我覺得 co-write 咧可以諗到一啲唔係即係撞到一啲新嘅嘢出嚟咯。因為有一派我係嗰期就係啱啱開始做歌啦，咁我就諗住啊要寫多啲歌先得，跟住每日都寫，唔使寫曬全首，可能寫一個 chorus 一個 verse 咁樣，即係半首咁樣啦。跟住然後連續寫咗一個月咧，就開始發現哇啲 phrase 開始好似咯，或者啲音向可能都係咁上下喎，可能好中意用啲一五一五咁樣。咁然後我就覺得啊唔得喎，要轉咯，即係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可以同人哋合作嘅時候就可以避免到嘅嘢。 咁但係譬如你話夜晚自己即係同人 collab 嘅時候，可能自己都有陣時叫咩，自己都袋咗啲嘢喺度，然後再拎出去同人哋去夾啦。咁喺自己寫方面先係，你自己有冇一個習慣？譬如你話12點開始打後就會係一個創作嘅時間啦。有冇一啲譬如可能要有一啲儀式感嘅嘢，即係例如我可能唔知啊寫之前要係做咗啲咩先嘅，或者一個咩 location 咁樣？ 冇嘅，紙筆 係 同埋一杯酒。 系， 就系咁嘅啫， 跟住就可以坐低就嚟了。 系啊，咁但系我依排因为可能即系如果你听我嘅歌，你应该感受到我嘅曲风都有少少唔同咗啦。咁可能以前咧，我就真系斋写好多 melody 嘅。咁我其实嗰时唔知点解咧，我真系最多 melody 出现嘅咧就系冲凉。我譬如我像极了爱情啊，而家定如一啦，个 chorus 都系冲紧雷林嘅。 系， 即系真系自己喺度哼下，跟住突然间，我真系冲紧凉嘅时候录噶。我真系冲紧凉嘅时候录咗水声嘅，跟住之后我 send 俾阿杜，我突然间谂到呢句，我话你睇下 O 唔 OK 咁样，我 OK 喎，跟住用咗。咁嗰阵时咧就好少会话坐定喺度哼嘅，有时我会揸下车，跟住突然间谂到句又录低佢咁样。咁反而而家个曲风转咗咧，我就好需要个 vibe 去带我去写啲乜嘢嘅。咁我就而家就真系坐喺电脑前面，即系听歌，跟住可能我会剪，即系譬如我中意去呢度，我剪出嚟，跟住剪住唱啲嘢上去先。 哦， 系啦。咁所以个写作模式系有少少唔同嘅。 咁啱啱你都 mention 到，即係嗰個曲風嘅轉變，大家都會一路聽住你嘅作品，會明顯。譬如上年2000年開始就會即係轉咗啦。咁啊，其實呢一個嘅轉變係一個點樣嘅契機，或者一個咩嘅時刻，咦可以咁樣去行呢一步咯？ 我要多謝我上一首歌咯，即係2000嗰陣時因為佢係一首電影主題曲啦。咁我本身即係變咗佢，我會冇咁覺得佢係一首我嘅歌咧。咁我嗰陣時就零框架啦，寫乜都得啦，同埋我亦都覺得 當時套戲的題材是令到我覺得我要寫得前衛一點，即是它是一套鬼片，還有很多電子東西，我覺得哇其實可以寫前一點，然後寫完出來我又喜歡啦，原來我是很意外呢是公司竟然喜歡，即是我是沒想過他們會喜歡這類型的歌啦，然後是跟我說喂其實這些挺好啊，你之後寫不如寫大膽一點啦，即是你是沒想過你會在一間公司個口中聽到叫你大膽啲，即係作死咩？ 嗰陣時有冇即係特登去 sell 嘅時候，自己再加多少少力，希望公司話 OK 啦，即係事前 prepare 定份一啲嘢去講，話俾公司聽，我 OK 噶寫呢啲咁樣。 冇啊，因為其實我咁我喺即係做咗音樂都幾年啦，即係唔係新人。我啱啱入嚟嘅時候，其實有 sell 過，我話其實我中意聽呢啲嘅，我都想做呢啲。咁我覺得其實真係時也命也，係咪咁講啊？好似好老套咁樣。 即係唔緊要， 因為第一嗰個時期咧，我自己音樂上面又未咁成熟啦，我都冇乜方向。就我鍾意聽呢啲，我未有嗰條路點樣可以去到嗰度。咁第二就係呢個市場上又未有咁多人做呢啲特別嘅嘢。咁我覺得係啊，經歷咗四年啦，咁然後條街又多咗好多特別嘅嘢，咁然後啊又真係做咗一隻製成品出嚟，佢哋聽到啊覺得幾特別喎咁樣。咁然後我哋就開始寫呢，我記得第一 round 嘅歌呢係直情俾人彈中話唔夠大膽囉。即係你係冇諗過 掉返轉頭。 係啊，即係我嗰時又係嘗試平衡啲，即係少少啦咁樣，即係試下先啦，跟住唔係啊，你可以再大膽啲，我覺得呢啲同你之前嗰啲差唔多啫喎，即係佢係竟然鼓勵我再大膽啲，咁所以我係都幾開心嘅。咁然後就延伸咗而家呢幾隻歌啦。 咁譬如上一首00000係一啲即係 trap beat 底嘅，咁其實呢類嘢你係一開始係有冇人道你鍾意開始聽呢啲嘢㗎？ 其實我諗我都聽咗啊，應該係我第一年嘅時候呢，我仲係即係小蚊爛嗰一年啦，我仲係鍾意聽啲 chill 嘢啊 ,R&B 啊咁啦，跟住然後可能嗰期聽得太多，我突然間好憎啊，即係我真係憎爆啦！ 我 feel 到嗰種憎， 因愛成恨 咁樣，真係好悶啊！ 真係好悶，因為咧係開始，即係譬如我有時 radio， 即係佢會 shuffle 一啲差唔多嘅歌，哇！真係隻隻都一樣嘅喎，同埋咧我開始好憎嗰陣 pad 咧，有陣嘢包住咧，我覺得我好眼瞓咯，我頂唔順啦咁樣。咁然後我就開始喺即係嗰啲音樂平台嗰度聽啲其他嘅 playlist。咁我就求其撳，我好記得佢仲有一隻大隻佬寫住 Beast Mode 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好係 for gym 嗰啲咁樣。 跟住我就聽嗰啲，喂唔係喎，我其實鍾意呢啲喎，呢啲開心好多，即係我揸車會自己 woo 咁樣，即係有嗰個打氣嘅狀態咁樣，咁所以我就開展咗聽即係 trap 啊，聽 hip hop 啊。我諗 hip hop 係最大改變咯，因為我回想翻好耐以前，我係唔中意聽 hip hop 噶，我係而家突然間迷上咗 hip hop 咯。 以前唔中意嘅原因係咩？你講 過咯。我諗我唔明咯。 係。 即係係咯，同埋我發現原來係你都要你個心裏面儲到少少嘢，你先至會 get 到嗰個 vibe 咯。可能我以前個人實在太鍾意舒服啊，太超冇未有火啊，咁所以係我都唔記得咗係邊一日或者係個 exactly 個時段係幾時，但我好記得突然間我係以前嘅 playlist 裏面嘅歌係全部 delete 曬。真係哇，唔想再聽 Cigarettes After Sex 啦！真係 超得太緊要啦！ 真係我好辛苦啊！咁 係即係好似同你嗰個人嘅狀態會一樣呼應啊！即係你聽過 係啊係啊係啊！咁亦都真係，我覺得係我真係需要咁多時間去消化，跟住先至到而家可以寫到出嚟。因為你唔可以話聽兩個月，跟住你又識寫噶嘛？即係你都要啲時間去聽下人哋做緊啲乜嘢啊，或者去分析下人哋攞咗啲咩 element 啊，或者究竟點解你鍾意呢種音樂呢，即係都需要時間嘅。 咁有冇話自己鍾意邊啲rapper producer， 同埋即係好似你咁講分析完之後，佢相對於其他呢個你特別鍾意嘅原因係咩？有冇呢？ 我好中意 Audrey Nuna 啦，我谂系第一个女 rapper， 我系即刻咁样，即系好特别啊佢把声，同埋因为通常譬如我以前接触 hip hop 啦，即系你会觉得系 Nicki Minaj 嗰只呢只即系八婆仔嗰只声咧，即系Yo What Up。咁樣開始啲字唔出得街啦。 佢真係有研究啊！佢把聲即刻唔同咗。 咁然後咁 Audrey 咧就係反而佢唔係用呢只，佢係即係好 soft 好 airy 嘅。咁我佢好聽喎。咁佢應該係我第一個 study 嘅 rapper 嚟嘅。咁然後下一個咧就可能係 Baby No Money 啦。因為 Baby No Money 咧，我好中意佢個搞笑啊，即係佢好。佢啲詞咧係真係好搞笑噶，係勁無聊啦，同埋好地咯，我中意咯。咁然後都我其實我呢排已經聽悶咗佢哋啦。咁 開始轉啦， 又再轉下啦。 係咁，然後我Tyler 即係呢啲經典，即係當然都要聽啦。咁但係我好中意 Ice Spice， 佢係一個泰國嘅 rapper 嚟嘅。咁佢都係都係呢隻嘅，都係 soft 聲，同埋佢好 tight 啊！即係我一聽呢啲好 tight 嘅嘢咧，我就會覺得好興奮啦、啊。係啊係啊，即係同埋佢超密，同埋佢寫啲字都幾特別嘅。係，雖然佢而家已經紅咗，即係我就本身就係成日都好中意，覺得自己中意啲好特別嘅，但係而家已經好紅了。 因為你睇咗， 你有眼光， 係啦，係咁樣 有 taste 啊。唔係最近仲有一個新嘅，但係佢唔 exactly 係一個 rapper， 佢係都係泰國嘅 artist 叫 Millie 嘅。佢一隻歌叫 Mango Sticky Rice， 哇！哇、哦，好有型啊！我中意啊，即系咁，所以都真系 keep 住去 explore 唔同嘅 artist 去听咯、嗯。 但系对你嚟讲，即系由听 hip hop 到真系自己去做 hip hop 呢个过程当中，因为学你话斋，唔系话听两个月我去写就做得到啊嘛。即系我觉得 hip hop 有好多个范畴，都系需要好多嘅练习同好多 sense 啊。即系你去写个 lyrics 啊，你去点样去 rap 啦，嗰啲 pacing 系点样啦。对你嚟讲，最初步遇到啱啱开始写嘅时候，有一个困难会系边一方面咧？ 首先我唔敢讲自己系做紧 hip hop 啦，真系好心虚啊！即系如果嗰啲 Noble Burgers 听到，都会闹我。 都会有啲 rap 嘅部分咯，只不过大家嘅 style 有啲唔同。 叫 hip hop influence 嘅元素啦，而家都 mix and match 因为。 咁第一应该系写个词嘅时候咧，发现已经压晒韵噶啦。啊，点解唔摁嘅咧？即系第一个难题就系、是，哇，原来唔系净系押韵同埋个内容，系啲字咧，可能譬如我第一句 All the boys in here 系冇乜 consonant 嘅，即系冇乜叫咩响声啊。咁嘅我就发现，哇，原来呢个又系唔 groove 嘅，即系可能即係譬如其實最好就係用嗰啲以前急口令嗰啲啊，即係咩 she sells seashells by the seashore。 我係諗緊雙層芝士巨無霸，芝士山菜加芝麻急口令。 即係譬如我記得有一個係咩 What did the woodchuck chuck if a woodchuck could chuck wood tea？ 係係 係。即係咁呢啲係全部都係前面有個響聲咧，你就算你就咁讀出嚟咧，你都會覺得好似 rap rap 地咁樣啦。咁然後我就哇！唔係喎，原來仲要破解點樣可以寫出嚟摁喎，仲要有啲咧係撞出嚟嘅，譬如我求其寫咁啦，跟住然後譬如阿杜好中意嗰句冇 haters hating， 佢覺得好摁嘅呢句咁樣，跟住我又係揭開咗個廣大嘅領域咁樣，就真係再逐隻字執咯，或者我都會偷人哋嗰啲，譬如佢會用 BB 咁樣，咁我就偷咯 BB 諗兩個 B 字頭嘅字咁樣，即係我盡量用呢啲方向，同埋我會即係分析埋佢哋用咩字型咯。即係譬如佢哋中意用啲，佢會 嗌嘛嗰啲，即係佢會連住 嗰啲。我本身識嘅，但係可能佢有啲話而家咁樣一時間諗唔到，但可能佢哋會未必會用一啲好 formal 嘅字啊，即係揾一啲覺得有趣，但系又唔系咁 textbook 以前阿 Bino 会讲嗰啲字咁样咧，即系所以系真系几难嘅。你问我过咗差唔多成半年啦，我而家睇翻份词，我都觉得其实唔系写得咁好嘅。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呢啲就系阶段嘅嘢啦。咁 但係的確係嘅，聽你咁講，譬如嗰段rap 嘅詞嘅時候，裏面一啲嘅 format 上面，除咗我哋一般理解，我、哦、最尾嗰個字咪每一句押韻之外，你會有啲 repeat 嘅 local local 啊 ，glow glow glow 呢啲，即係好似嗰、那個嗰、那個節奏會不斷轉變，令到聽落去啊，好似你咁講就好似有啲韌啲，同埋有 flow。 嗯嗯嗯，係特登嘅，我係想係後面叭叭叭啊，叭叭叭叭，即係本身寫嘅寫個 riff 嘅時候已經諗咗呢啲，咁但係都真係小試牛刀啦，即係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啦。 听紧新闻翻嚟之后 ，Glasses 会详细介绍呢首《苛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警方国安处带走被通缉的罗冠聪的父母和兄长三个人录取口供，他们之后获准离开。警方消息说，国安处人员朝早到罗冠聪位于东涌的寓所搜查，带走他的父母和兄长录口供，了解他们有没有向罗冠聪提供经济援助，以及是否他是香港的代理人。国安处上星期公布郭元雄100万，通缉包括罗冠聪、郭荣亨、许志峰等八个人，指他们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朝出席行政会议前说，会终身追捕有关人士，亦都会追究提供资金援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的责任，会加大调查力度，亦都扩阔情报搜集和打击的网络，又说警方已经收到一些资料，会继续穷追猛打。国务院港澳办发新闻稿表示，今日上午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稿中提到夏宝龙担任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主持今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另外，国务院任命周济为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属于政部级官员。 香港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澳門中聯辦主任鄭新聰獲任命為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政府早前完成第二阶段环境卫生法例检讨，涵盖店铺阻街、冷气机滴水和楼宇渗水等公共卫生防扰问题，提出初步建议。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新建议实施之后要将渗水个案清零有些脱离现实，但希望可以大幅度改善。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说，将拒绝人员进入处所调查定为罪行，对及时处理渗水个案有很大帮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荃青交汇处，而影响到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嘅龙尾去到海之恋。另外，启福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启瑞嘅土瓜湾入口。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交通意外仍然未处理好，龙尾排到维园上桥位。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大榄同埋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而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都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消散紧去到爱民村。之后再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分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嗱，今日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Gladys 李正伟喺度啦。咁啊，有你新嘅派头哥柯克啦。咁啊，头先已经讲咗少少喺写 rap 词嘅部分。咁我哋呢一 part 咧就会再深入讲成首歌嘅制作啊、谂法咁样嘅。 我估先啦。咁啊，喺呢一只歌入边咧，柯克里面咧，其实我估喺做起个 beat 嘅时候咧，其实嗰个题材同埋可能甚或乎部分嘅歌词都有咗少少嘅眉目喺度啦。即系例如可能搭好个 beat 嘅时候，其实已经喺 demo 嗰个录嘅时候已经有一啲好收到呢一类型，即係可能唔知会唔会係平时可能见到身边啲同事啊，点解咁得意呢，佢傾緊电话次次讲嚟讲去都係好哎好啦，不如收到好咁好似个 beat 几啱喎，全部都係嗰一个音，不如就摆落去啦。咁即係我觉得可能已经有咗少少呢啲初型喺度，咁然后再交到去中雪手上啊，同佢讲下不如我哋今次个题材就咁玩啦，咁样。 咁我估埋嚟就揭曉啊！我想估呢隻歌其實個 intro 已經好鍾意，因為呢嗰個感覺就係佢，我想估係做呢隻歌就係既然都好大膽地去試一個咁樣嘅曲風嘅時候，咁不如連個 intro 大家一聽嗰啲聲音都係一啲，佢唔係一啲好傳統嘅樂器你會聽到，你係啊嗰啲係咩聲嚟嘅呢咁樣。我覺得就係可能你去同阿杜去諗嘅時候，喂第一下都已經要俾人哋有一種 unexpected 嘅开场， 系 啦，咁呢个系我觉得估你同佢可能大家嘅共识咯，再加多一阵呢、這个就真系好 niche 咁样估，就系嗰啲声系好似啲铁罐声嗰啲敲击咧。我想估呢、這个呢啲声嘅谂法系因为呢只歌讲嗰啲好似点样讲啊，翻工职场讲啲铁饭碗嗰啲咧， 系 即系嗱呢个就真系好 niche 嘅估 计。你话好似翻工好似啲罐头工 厂，类似系，但系总之我觉得嗰啲铁嗰啲罐头声系类似呢啲咁样嘅 concept 而拣选咗呢个声。 哇，你咁大胆！ 不过呢个大胆嘅， 好深喎呢个。 系啦系啦，但系前面嗰个我觉得就系主要想估嘅咁咯。 系好啦，咁首先开估 阿斌嗰、那个， 阿斌啱啱讲话写咗词，即系。demo 嘅时候里面有词系错嘅， 哎呀 因为我系极弱嘅文字，咁、 okay. 所以我咧，我其实连我哋写呢只歌嘅时候，连呢首歌讲咩咧，都未真系有一个方向嘅。不过唯一有嘅真系个 rap 嘅词咧，同我 demo 系好近嘅。因为你始终 rap 你冇得，即你真系要求其写啲字落去噶嘛。 系 咁然后嗰期咧，通常听嗰啲 rapper 咧，全部都话讲钱啊，女啊女啊。咁我就寫咗一啲錢啊女啊女啊嘅嘢入去嘅，咁就淨係得個 rap 少少咧係有嘅，同埋本身咧唔夠字咯，填曬粗口嘅，即係唔夠攝啊！哎呀，我唔知爭兩粒音啊！ 擺住先啦， 係啦係啦，之後再改啦， 係啦係啦。咁所以其實都 partially right 啦，你即係 rap 有字嘅，咁但係前面啲歌咧就完全冇字，所以我都好中意中雪第一句，應該係我成隻歌最中意嗰句， okay. 因為我好中意嗰收到，即係如果所有嘅聽眾，如果你係翻緊工嘅話，我話俾你聽，你真係千祈咧答老細唔好答 OK， 你答收到。嗱，首先咧 OK 咧係代表咗可能你都做到呢件事，但係收到 no， 我淨係收到你嘅指示，唔代表我做到㗎。 Receive 唔代表我要做。 Receive 啱啊啱啊。 係啦，所以收到簡直係我嘅金句啊。 但係喺大概邊個階段開始，即係做起個 beat 之後，當時都未有一個好明確嘅方向，去到幾時開始覺得啊，好啦，我哋今次嘅題材就玩呢個打工仔嘅心聲啦，咁 係真係我哋特登約多咗一日出嚟傾個詞嘅方向，咁我同阿杜傾嘅，咁我哋就之後就先轉達俾中雪，咁然後我就係講，哇唔得啊 ，rap 咧唔可以太chill，即係 rap 得你一定要有啲火喺度，咁樣講啲嬲嘅嘢啦，咁樣咁先至，然後慢慢一齊延伸大家平時嬲啲咩，因為我嬲啲嘢好無聊嘅，嬲下啲的士司機兜路啊，嬲嗰個茶記阿姐塞咗隻手指落我碗嘢度啊！即係我就係嬲啲好無謂嘅嘢，咁我又覺得即係冇辦法變成一隻歌咁樣。咁、所以我哋先至諗，我自己諗起，因為我成日自己食飯咧，隔離台即係你食嗰啲米線嗰啲咧，咪成日隔離搭台噶嘛。跟住聽親咧，隔離都喂黐線嘅個老細，就係叫我 OT 唔交人工，係咪想做死我啊？即係我真係得閒死唔得閒病啊！咁樣即係嗰啲啦。咁然後我就喺度諗。哇！真係我成日出去食飯都係聽到呢啲嘅喎，咁我就覺得不如就講呢啲啦，即係起碼大家有共鳴啦。因為我哋頭先都傾偈就話，即係真係呢一個 topic 係好快，無論你係咪老細都好，你都會即刻會有好多畫面啊，有好容易代入嘅一個題材咯。 系，所以就咁，同埋系咪应该个 beat 一路写嘅时候，虽然话未有一个方向，但系一听个感觉已经觉得呢一个 beat 或者嗰个 feel 系要有少少 愤怒， 系就系、是、第一下就系 confirm 就系我要愤怒，咁、但系点愤怒咧？咁就一路延伸咗去呢度。 佢做呢个 beat 嘅时候，其实有冇话大概当时嘅画面系想象紧啲乜嘢咁样去做出嚟？ 有少少唔記得咗，其實因為好耐之前寫嘅，係兩年定三年前寫嘅啦。咁、 okay. 所以2021年年尾咯，即係兩年前咯。咁所以頭先我都想答埋波城嗰、那個，其實咧嗰、那個 intro 咧，我哋係度咗好耐嘅。我哋 demo 嘅時候咧已經係咁樣嘅啦。但我唔記得咗，我頭先係咁喺度諗，我唔記得咗個 reference 係乜嘢。但係總之我都係一開波，可能嗰期好興 Billie Eilish 即係怪聲，我唔記得咗啦。但係总之我是真的想要一个怪的 vibe， 即是被人知道喂不是平时那些来的，不要飞住啊，即是有这个 intention 的。但是铁饭碗呢，你想太多了。 想太多我都知道我都知道那个大胆估的。 想太多应该是觉得挺得意的放下去，即是纯粹是这样的。那后面究竟阿道編曲嘅時候有冇啲其他嘅用心咧？咁佢又冇逐一同我分析啦。 因為仲有啲，譬如嗰啲烏鴉聲咧，其實都 係啊，係啊，嗰啲係我寫咗份rap 詞之後去加落去嘅。咁所以我係都中意嘅，即係佢其實如果你聽我哋嘅 demo 嘅話咧，係同而家咧係好似咁嘅，但係佢係喺底度咧加多咗好多嘢，即係加多咗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就係令到呢件事可以 spice up 咯。同埋因為我個 chorus 其實都重複得幾緊要噶嘛，咁通常即係廣東歌嘅套路就一定係升 key 啊，或者改咗個尾嗰句啊，變咗高音啊，即係呢個係廣東歌嘅套路，咁但係我哋呢一隻唔係咁噶嘛，唔可以咁噶嘛。咁而家我哋都研究咗好耐，點樣可以令到個氣氛唔 drop 嘅。我哋就特登寫咗條 alternate 嘅一個 vocal 喺上面佔住啊，或者我哋 reference 咗好多 Ice Spice 咧，佢譬如 Ice Spice 已經 on 咗 gra gra 咁樣，跟住我哋就係咁諗啲。即係我就因為我本身有撞咗一啲英文嘅嘢，但係唔啱嘅，最尾都係咁即係 echo 翻我上一句歌詞啊嗰啲。 系咯，同埋我覺得因為嗰啲你譬如寫 rap 嗰啲段落咧，佢有 variation， 變咗嗰個所謂嘅 chorus 咧，佢唔會個重複感咁強，即係佢好似我轉咗一啲段落之後，翻去一個好熟悉嘅 melody， 但係你唔會覺得我前面，因為如果傳統就 verse 慢慢升上去鋪上個 chorus 嘅話，你而家唔係喎，你 chorus 其實已經有啲刺激啲嘅嘢，然後先再去翻嗰個 chorus 咁樣，所以係一路聽落去係有 variation， 跟住咁就完咗啦，就即係會覺得 我會咁啊， 會㗎，即係你唔會覺得啊完美，即係。唔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咁但係其實去寫呢、這、一個譬如 melody 頭先講嘅一啲嘅諗法，咁其實都兩年前寫咁樣話。咁咩嗰陣時係咪就好似啱啱上一 part 咁講，我自己其實都寫咗一啲嘢先，然後又再同阿道坐低大家去啊？點話？我唔係啊，總之你約好一個可能 writing session， 我哋今晚有啲目標，我哋坐低 studio 就寫啦，咁樣就寫。 就係後者啦，因為今次 five 行先啦。係，我覺得我好難真係就咁嘔一個 melody 出嚟，即係哒哒哒哒哒，好似我如果就咁唱出嚟，你會好心虛，好似冇嘢聽咁樣噶嘛。咁跟住然後係真係坐低，我哋首先聽咗好耐歌嘅，即係一齊喺度聽話啦。我而家呢期咧就好迷呢啲，我中意呢個，我中意呢個嘅乜嘢，我中意呢個個鼓，我中意呢個個乜乜乜，即係就一齊咁樣掉咗好多 idea 出嚟。咁然後我哋就開始做咗個底先。咁然後我記得我哋嗰陣時，因為我通常年尾咧我就會約佢噶啦，因為我要下一年就要 plan， 即系要出咩歌咁样，咁就掉多啲出嚟，咁俾公司拣咁啦。咁然后我哋就一次过可能写咗五只咁样。 系。 咁跟住然后可能佢做咗，佢通常呢一次过可能会做三个 beat 嘅。因为未必可以一嚟就有嘢噶啦嘛。跟住我哋好间住写，即系呢个冇 feel， 我听第二只啦咁。跟住然后就啊好啦好啦好啦谂啦咁样。咁所以嗰、那个过程都几好玩嘅。同埋有时我可能我开波我会谂一句英文。跟住然后就会容易啲有嗰、那个。 延伸落去，因為我覺得呢啲歌咧有一樣嘢好重要咧，就係你要覺得嗰樣嘢係好似講嘢咁樣，就算有音嘅嘢都要好似有嘢講緊咁樣。咁所以有時你就咁音哒哒哒哒哒，即係就會好好一粒粒咁樣咧。咁然後我通常就會求其抄條 YouTube 片，佢講咗句咁嘅擺落去，跟住就一路咁樣延伸落去咁樣咯。 咁去到，因為呢個一路嗰段時間寫起咗一啲歌啦，咁去到 Greenlight 咗公司話，哦，可以再試一啲大膽啲嘅時候，係咪嗰一刻腦裏面就諗呢隻終於可以攞出嚟？點話都係嗰幾隻都要揀咧？ 有呢個感覺，唔係首先本身佢話啊可以出歌啦咁樣，咁然後我就攞翻嗰個 library 出嚟啦，咁。第一下咧好驚嘅，因為嗰陣時其實我哋係想寫啲 on trend 嘅嘢，或者你知道我聽歌嘅 taste 都成日變啦，我都好驚啊！究竟我而家仲中唔中意呢只歌咧？就是、我當時好喜歡呢只歌咁樣，咁但係我聽翻出嚟，其實我仲中意，同埋我公司好中意呢只歌，跟住我就哦咁好啦，即係好順理成章咁，同埋我覺得到我而家聽翻我都未覺得好悶啊，咁樣好舊啊，咁樣，即係未有呢個感覺嘅咁樣。 咁去到啱啱所有嘅部分都哦有曬所有素材，去到真係要錄啦，即係錄一首譬如自己要 rap 嘅，或者甚至乎個 attitude 啊呢個曲風咁樣，要 handle 個 vocal 啦，嗰 part 又係咪要花時間要去摸咧？ 花得應該 vocal 錄得最耐喺呢隻咯，即係雖然佢好似唔係好似以前咁多 technique 嘅嘢要做啦，但係花咗好多時間去揾我把嬲嘅聲，即係可能你唔係好熟我，但係你感覺我都唔似係一個即係好嬲嘅人啦，即係如果即係我唔係嘅，我同埋我本身我都係一個好中意將啲嬲收埋嘅人嚟嘅，咁所以我係花咗好長，同埋我覺得本身對錄音都有一定嘅框架，即係會覺得錄音一定要音準啊，要靚啊，即係你唔可以就咁咗粒音出嚟噶嘛，你要收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框架喺度啦。咁所以我係搞咗好耐，我都未肯完全地放開，我以為我自己放開咗噶啦，但係仲係有好多嗰啲唱歌嘅嘢喺裏面啦。咁然後阿杜就話：，錄 double 先啦，即系 double 即系喺後面佔住一模一樣嘅一條聲，咁係聽唔到嘅，即系你唔會無啦啦聽到嗰條 double 好大聲咁。咁然後我就放鬆咗啦，就 double 咁是但啦，咁即系玩啦咁樣。咁然後佢就話：嗱，你咪有咯，即系因為我本身錄咗成大半日都未錄到嗰句嬲嘅嘢啦，跟住我一錄嗰個 double， 佢就話：嗱，我都話你爭信心噶咋，跟住佢就話：即系嗱，而家咪有咯，你又知道我嗰條 double 唔會包落去條 main 度嘅咩？即系咁佢就 你冇咗個壓力咁，好似諗咁試下啦，反正有個 double 喺度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咁佢就用咗好多呢啲咁嘅旁門左道去令到我去放鬆啲嘅，因為其實我覺得都真係錄呢啲歌同錄以前 ballad 咧最大嘅分別係你真係要放鬆咯，即係可能以前你唱《像極了愛情》嗰啲，我仲係即係可以每粒音入慢慢雕慢慢成，但我而家係要一個好 vibe 好 chill 嘅 vibe， 即係或者我要你同我摁係，首先我都嬲先咯， 同埋聽呢一個 vocal 咧，我覺得 Gladys 係有兩個角色喺裡面嘅，即係喺佢嘅 verse 啦，同埋佢 rap 嘅部分咧，其實係兩種唔同嘅角色嘅聲音喺裡面。呢一個係你一開始去錄呢首歌嘅時候，大概都會有少少咁樣嘅 design， 定還是可能係阿杜一路同你去錄嘅時候，一路用一啲方法去同你咁樣去揾呢兩種唔同嘅 Gladys 出嚟咧。 其實我冇 design 過，我冇 design 過，可能係中文同英文嘅分別咯，我覺得係，即係我真係冇諗過話兩隻唔同聲，但係可能首先都有少少我手寫我心嘅嘢嘅，即係咁我始終個 rap 係我自己寫，始終你唱落去咧一定會同你唱人哋寫嘅嘢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同埋可能再加埋中英文嘅有好大分別嘅，咁所以我其實冇刻意咁樣做嘅，同埋我覺得我中間有一段仔咧，我又想玩即係唔係純嬲嘅，即係譬如 All the boys in here get loco 即係又想玩啲其他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其實佢唔係最完全貼切，完全貼切嗰個講緊老闆嗰樣嘢，即係公司嗰啲嘢。 係， 因为嗰样嘢好似喺嗰个 MV 上面都会将啱啱嗰个意思题材再发大啲，即系嗰个所谓苛刻或者世界标准系不限于职场噶嘛，仲有好似 择偶啊、 屋企人啊，系啊，即系嗰个意思就发大咗咯。 其实 MV 系将嗰个concept 系延伸到去 stereotype 咯，即系譬如虽然你有时会觉得啊，你老细系出粮俾你嗰个啦，但系其实可能你男朋友系你老细，你阿妈系你老细，即系其实呢样嘢系可以 apply 落好多嘢度，而即系好多所谓嘅老细都会对你有一啲期望或者幻想，即系可能你女朋友都会觉得啊，你唔系应该要翻嚟陪我食饭嘅咩？即系当系咁啦，即系都有好多呢啲系咁嘅期望，同埋你自己系咪真系想翻屋企食饭？即系呢啲咁嘅落差咁样。 嗯，你自己本人咧，即系 handle 身边诶，无论系另一半啊、屋企人、朋友嘅所谓期望，你自己向来嘅取态系点样 handle？ 我尽力配合嘅，我觉得我 系呢一种， 我系尽力配合，同埋可能不过我嗰条界线分得好开嘅，即系如果我觉得呢个人重要嘅话咧，我就会好尽力配合噶啦。但系如果佢唔重要，黐线嘅，关咩事？ 好啊，好啊，起码每样嘢都上晒心咁样嗰种人。 系系系，所以我系嗰条界线分得好开嘅，即系第一个可以观察到嘅就系我会同你食晚饭咯，因为我觉得食晚饭呢个时间好珍贵嘅。如果我会同你食 dinner 咧，咁你好重要噶啦。如果你冇咁重要咧，我就会话我哋食 lunch 啦。 哦，原 来 系咁。 O K， 咁你再冇咁重要，我直情唔系太想同你相处咁啦。我话我哋饮杯咖啡啦。 O K， 就系点解晚餐嗰对嚟讲咁重要？ 唔知道、啊，我觉得夜晚好紧要噶嘛。 同埋长啲啊，嗰、那个时间 系 嘛？ 系啊系啊，即系同埋可能食完之后又话饮杯嘢，喂大镬，唔想对你咁耐咁样，即系 谂食完就走啦，晏昼仲有嘢要做啊。 系啊系啊系啊， 真 系 系系系，系有咩食完就有嘢做啦，就走低。你夜晚好少可会 系啊，通常你食完你话饮杯嘢咯咁样啫。系咯系 咯，你咁样讲出嚟，好多人咪会。知道哎死啦！佢叫我食 lunch 啊， 佢叫我食 lunch 啊，点算啊？ 咁我食都冇同我食个 dinner， 大镬啦！ 冇啊，好似冇啊，冇自己买唔系有一次有一次，喂黄昏咧，黄昏嗰啲时间喺 studio 嗰度有一次 ，OK 嘅，我翻车 边， 几好，唔系嗰次系我啊，我有 你系重要嗰个 lunch。但系又啱啱 high 边系 dinner， 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我冇所谓嘅，因为我好坦白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佢系对我好重要嘅话，佢一定会知咯。 嗯，咁我想知道，譬如MV 里面亦都有一个，即系譬如一啲嘅角色，佢会有一啲，譬如 design 就蒙咗嘴咁样，大家都会 get 到意思。另一样就系你嘅造型上面有长头发啲啦， 系意外嚟噶，我自己都未见过。唔系因为嗰阵时我就我哋喺度换衫，跟住我就见到我发型师无啦啦拎咗啲头发出嚟，你戴咗咁多头发出嚟嘅咁样，跟住之后然后我话咁试下咯咁样，咁我试下我都未见过自己长头发，我话唔得咁咪拆咗佢咯，即系唔靓咪拆咗佢，因为嗰阵时有啲时间转紧 set 噶嘛，咁跟住然后佢又夹咗落去，我又觉得喂 OK 喎，即系由我直情咧，我化妆系唔舍得，我除翻落嚟，我话唔得啦，太多个碌长头发，我本身短头发，我惊唔认得我啊咁样啦，跟住我真系即系呢个碌真系要变翻短头发咧咁样，跟住然后即系嗰、那个系真系咁样。无聊谂住试下咁，然后大家又觉得好似几好，跟住然后我而家都萌生呢、这个谂住留长少少啦，系想试下咯。但系我而家留都系得咁多， 要啲时间， 要啲时间。 因为我觉得有啲造型，譬如长头发个感觉就会好似所谓怪怪 多啲。其实系真系咁啱，亦都再即系变咗多咗嗰个大家对女仔嘅 stereotype 啦。即系虽然而家呢个年代已经好少啦，但系通常都会觉得啊女仔可能有啲。男仔都仲会系，我净系中意长头发噶，或者即系我觉得长头发先靓噶嘛，即系可能有呢啲咁样嘅观点。我觉得系真系一个意外，但系撞出嚟，其实都 match 单嘢咁样。 系，所以完全听得出呢一首歌所有嘅细节上面，你都好兴奋同埋好中意啊！呢只歌， 中意啊，中意啊，好开心啊！ 咁所以有你嘅新歌就系苛刻啦。咁啊，跟住之后今年系咪都会即系睇下会有啲咩发生，有啲咩歌会 plan 紧？ 我都未知嘅，好老实讲，其实我自己即系上次嗰个 library 有几首歌系仍然想同大家见面啦，咁我哋亦都同阿杜其实写咗一两首新歌嘅，咁都希望有机会同大家见面，咁但系个方向都其实系近似噶啦，或者系可能继续系试一啲我中意嘅嘢咁样咯，咁所以都我自己都密切期待啦， 系 等嗰个一声号令啦， 系等个缘分到啦，自然就会发生啦咁。好啦，今日多谢 Glenda，thank you。 多谢。Hey。 so this is a little awkward, but I kind of just wanted to call and get it over with. Things haven't really been working out so well between us, and I think it's time for both of us to kind of just move forward. I care about you a lot, but I think this is the best decision. 愿善良地营造光景，尽力维系，依然滞留在同伴关系。面容是投入，其实始终于心有愧，瞒得过良心，与谁作比？各些事残酷无奈，佢只特别流泪，任由被荼毒控制一切。为何越逃避，还越引诱向我包围？曾想过逃走，却联系。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Gladys 李正君喺2021年嘅一首作品《2+1=1》，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